享影片《城南旧事》当中的这个片段。 妈，宋妈哭呢。 宋妈她小栓子已经死了，丫头子说是让人带着，其实也早让她男人给了人了，到现在才说出来，怪不得宋妈这阵子总说心里不安。那次她侄子来呀，是话里有话的。 英子，去把宋妈叫来。 嗯。宋妈，我爸叫你。 丫头子给了人了，栓子死了，俩孩子都没了，我还回去干嘛？不回去了，死也不回去了。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了？能找回来吗？ 好狠心的，那年抱回去，感情还没出好的门，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了。他说没要人家钱，我就不信。 给了谁了？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啊。 说是给了个赶马车的，赶马车的北京城满世界转，我上哪儿找去？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电影《城南旧事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。这部影片在当年可以说是造成了极大的轰动，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口碑，同时也捧回了众多的奖项。这些奖项分别有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、最佳女配角和最佳音乐奖，菲律宾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，厄瓜多尔第十届基多城国际电影节二等奖、赤道奖等等。在1982年同样引起关注的还有电影《牧马人》，这部影片不仅捧红了演员朱时茂和丛珊，同时也成为了导演谢晋的代表作。下面呢，我们要走进的就是影片《牧马人》当中重温其中的精彩片段。从四川逃荒到敕勒川牧场的农村姑娘李秀芝，举目无亲，无处安身，善良的郭撇子将她带到了许灵均的小破屋子里，想撮合两个人。 这是我攒的40块钱，还有20斤粮票，你带上回四川，回家去吧。 我， 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？ 不不，这个，郭撇子他没跟你说清楚，我是右派。 姓郭的大叔和我说了，他们说你不是坏人。你怎么哭了？我不会说话。 在我的生活中，忽然闯进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。我好像等待了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他对我是这么信任，和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，好像他也等待了我好多年。 你披上衣服吧。 我忘了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李秀芝。 秀芝，秀芝，我是犯过错误的人。 犯过错误？ 我们以后不犯就是了。 我这个人注定要在这儿劳动一辈子的。 一辈子有什么不好？我陪你在这儿劳动。 那你也太可怜了。 我不可怜，我命好。 为什么？ 我看出来了，我遇上个好人。 是吗？ 听过了电影《牧马人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，继续来回顾在1982年问世的经典娱乐作品吧。在这一年当中，有两部根据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的电影上市，一部是《骆驼祥子》，一部是《茶馆》。电影《骆驼祥子》当中，张丰毅的憨厚与斯琴高娃的霸道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吧。不过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，张丰毅还只是一个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学生，但是导演林子峰就是看中了张丰毅当时那股憨厚劲儿，笑起来颇有小说当中祥子的感觉。下面呢，再来欣赏影片《骆驼祥子》当中的片段吧。虎妞和祥子结婚之后，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，祥子很不习惯这样的生活，于是就向虎妞提议再去拉车，被虎妞一通的数落。 嘿，出来呀，帮着刷刷家伙。嘿，我可不是谁的使唤丫头。哎，哎呀，瞧你，笨手笨脚的。去吧。 哎，我说，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？ 有什么好商量的？ 我不能老这么闲着。 一天不拉车心里痒痒是不是？哼，瞧人老头子吃喝玩乐一辈子，到老还看人车厂子，人家凭心路吃饭。你呀，小着点儿。 我靠卖力气吃饭。 今儿个我可不打算跟你拌嘴啊，别成心气我。商量什么？说吧。 你那儿多少钱呢？ 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这小子，你不是娶媳妇儿，是娶我那点钱。得，我告诉你吧，我手里啊有500来块钱，咱们办事儿，连轿子、租房、胡棚、做衣裳、买东西，归了包最花了小100，还剩400来块。我说你成天去拉车出臭汗，也该玩几天。我呢，当了这么些年的老闺女，也该痛快几天。等钱快花完了，咱们去求老头子，给他赔个不是，把这家搬回去，吃喝还不是现成的。 要去你自个儿去吧，我不吃现成的。 不吃现成的，做买卖去。 我不会，我就会拉车。 告诉你吧，就是不许你拉车，不许你臭烘烘的上我的炕。你有你的打算，我有我的主意，看谁别扭得过谁。你娶媳妇儿，可是我花的钱，你可蹦字没掏啊。想想吧，谁该听谁的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《骆驼祥子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。除了这部电影之外，老舍先生的经典话剧《茶馆》也被搬上了大荧幕。北京电影制片厂基本保留了原话剧的演出阵容，于世之、郑融、蓝天野、童超、殷若成、黄宗洛、牛星利、张彤等等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剧演员。谢天导演也非常重视保持原著当中的原汁原味，凭借着整个剧组的努力，这部影片获得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、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特别奖。下面呢，来欣赏影片《茶馆》当中王立发、秦仲义和常四爷在茶馆里头说真心话的片段吧。 秦二爷，常四爷，我呀，比不了你们二位。二爷您财大业大心胸大，和树大就着了风哎。四爷你一辈子不服软，敢做敢当。

航海， 航海， 航海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跟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，一同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。在1982年，非常熟悉的这部大红大紫的影片电影《少林寺》的问世，掀起了一股武术的热潮。一代功夫巨星李连杰也是凭借着这部影片迅速走红，而且这部电影也开创了武侠风在内地的流行。在此之后，金庸、古龙的武侠小说也要承蒙这部电影的成功了。所以说电影《少林寺》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，一点都不为过。而为这部电影创作音乐的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音乐人王丽萍。不过各位知道吗，王丽萍最初是打算把这首抒情歌曲中加入一些河南民歌的元素，或者是豫剧等地方戏的元素。不过后来王丽萍想了想，电影当中的故事是发生在唐朝，那时候还没有豫剧这个剧种呢，如果使用了豫剧的唱腔，不是不符合历史了吗？后来王丽萍再一次修改，终于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样子。下面呢，送上郑绪岚带来的《少林寺》当中的插曲，非常好听的这首《牧羊曲》。听过了郑绪岚演唱的电影《少林寺》当中的插曲《牧羊曲》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在这个时期流行的音乐。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，台湾地区的校园歌曲在内地流行了。提到台湾地区的校园歌曲，可能大家会想起《外婆的澎湖湾》啊，《龙的传人》《兰花草》等等，这些经典的老歌陪伴着一代人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。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，除了收音机之外，很多家庭当中都出现了收录机，对吧？于是大家伙啊，都用磁带录下了自己特喜欢的那些歌曲，反反复复的听。如果说谁家正在放台湾地区的校园歌曲，那窗外一定会聚集好多人在偷听。好了，看一看时间，我们今天的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刘文正带来的台湾地区校园歌曲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。歌声当中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坨坨感谢各位的乘坐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